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67集，歪招。展昭抽出公孙给他的那一把用来试毒的银针来，抽出一根，在晚饭里戳了一下，银针变成了浅绿色。 这个颜色表示什么？ 蒙汗药，有人在长孙健的晚饭里面下了蒙汗药。 展昭将针收了起来，对白玉堂挑挑眉，白玉堂也觉得挺意外。 比想象中顺利。 有人下药，那就表示今晚会有人来，对吧？ 展昭端着那碗下了蒙汗药的饭碗，在白玉堂眼前晃了晃。白玉堂靠着桌子点头， 下的是蒙汗药而不是毒药，表示并不想长孙静死。弄晕他难道是到他房里找什么？ 有可能是先弄晕他，然后再杀了他，伪造死法。 展昭找了块桌布出来，将饭菜倒出了不少，弄成已经吃过饭的样子，最后将桌布裹起来藏到柜子里。收拾完之后，展昭美滋滋准备今晚抓个现行，白玉堂却问他， 那晚饭不吃了？ 展昭微微一愣，随后扬起脸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。 怎么了？ 我饿了。 展昭总算是想起来了，白玉堂有些无奈， 对了，你的晚饭怎么办？司徒月的晚饭里面会不会也有人下药啊？ 我回房去看看。 白玉堂从长孙进的房里离开，往自己的院子走，就见院门口有人影一闪，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就当没看见，径直回房。刚走到房门口，听身后有人说话， 你上哪儿去了？ 白玉堂回头，就见院门口秦边站在那里。白玉堂有些意外，秦边应该是二师兄，平时的样子也挺尊敬，不过刚才听语气好像不是太将司徒月放在眼里。白玉堂站在房门前回头看他， 药我已经下好了，今晚我会拖住华一晨，你下手快点。 秦边说完就要往外走，白玉堂有些吃惊，秦边和司徒月似乎是在密谋做什么。 拖住华一晨干嘛？药已经下好了，难道长孙静晚饭里的蒙汗药是他下的？ 我想了想。 白玉堂突然开口，秦边停下脚步回头看，白玉堂斟酌着接下来怎么说，但秦边却是快步走回来，将他拉进房里，然后关门。 你又来了，今天如果不动手就来不及了。 白玉堂皱着眉头不说话，不过以他的聪明，大概猜到了这两人是密谋想干点什么。秦边主导，司徒月配合，但是司徒月似乎是有些犹豫，要想法子将秦边嘴里的话套出来，装犹豫不决可能是个好主意。果然就见秦边皱起了眉， 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明熙师太不在，今晚不动手，如果师太回来了就又没机会了。 我觉得还是不妥。 你再这么妇人之仁，死的就不是他长孙静，而是我们了。这么下去怎么去傀儡洞府复命？ 去傀儡洞府复命？ 我知道你跟师妹感情很好，杀了长孙静他肯定伤心，可是你忘了我们这么多年忍到现在为的是什么？杀了长孙静去傀儡洞府复命就能得到解药，我们也自由了。 解药？难道说有人用毒药控制了司徒月和秦边？ 依晨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大老远把明熙师太请过来。今天无论如何要动手。 我下不了手。 那你去拖住依晨，让我来。 他教了我们十几年。 那又怎么样？没有洞主救我们，我们早就成了孤魂了。 白玉堂不说话，秦边叹了口气， 你把蛛丝给我，我来吧。 蛛丝？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司徒月本人被抓走了， 不过他身上并没有什么蛛丝，于是应该就在房间里，隐秘的东西应该藏在隐蔽的地方。 你自己去拿吧。 秦边摇了摇头，站起来走到床边，一转床柱，就见床下伸出来了一个小抽屉。秦边伸手从里边拿出了一样东西来，就要走。 等一下。 白玉堂拦住秦边，秦边回头看他。 还是我去吧。 秦边松了口气，点头，将手里的东西交给了白玉堂。 今夜动手。 白玉堂点头，秦边拍了拍他肩膀，转身出去了。白玉堂等他走了，将手里的东西拿出来看，就见那是一捆银色的丝线卷成的线团，和之前多起命案之中出现的挂住尸体的蜘蛛丝应该是同一种。 那猫的歪招也算是歪打正着啊。 白玉堂微微一笑，收起线团找展昭去了。白玉堂到了展昭房门口，却看见大门口的石头上坐着一个人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就见花一晨靠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坛酒，一贯的吊儿郎当，正喝酒呢。花一晨看到走过来的司徒月，可不知道是白玉堂假扮的，他微微一笑。 哼，大师兄，这么晚了，找师傅下棋啊？ 白玉堂早就认识花一晨，虽然不熟，不过有些印象。此人别看样子轻浮，但是十分聪明。刚才从秦边的话里能听出来，花一晨对司徒月和秦边是有所怀疑的，将明熙师太请来，这绝对是极聪明的做法。可以说之前其他三大门派掌门全部遇袭，唯独长孙竟安然无恙，跟明熙师太的存在有直接关系。而今天明熙师太在武装没回来，花一晨突然跑这儿来喝酒，不用问，是来给他师父守夜来了。联想到长孙晋其实挺偏心的，更喜欢沉稳的司徒月，对花一晨有些苛刻，而且时常责备他轻浮。白玉堂不禁对花一晨高看了一眼，相比起那两个欺师灭祖的师兄来，这个花花公子要靠谱得多。白玉堂也没多说什么，从他身边走过进院子去了，反正他俩向来面和心不和。白玉堂从花一晨身旁走过的时候，正好一阵风过，花一晨坐在石头上本来也没在意，可是随着风从面前拂过，他就是一愣，伸手摸了摸鼻子，脸上显出了一些不解来。白玉堂进院之后敲了敲门，随后进屋关门。花一晨拖着下巴坐在石头上，伸手摸着鼻子，一脸的疑惑。他在疑惑什么？刚才随着那一阵风，他闻到司徒月的身上有一股极淡的龙涎香的味道，这股香味淡且雅致，类似于大雪漫天时候的那种寒香，应该是最上等的龙涎香。这世上不带花香味的香料才是最贵重的，而能闻出雨雪风这种难言之味的香料更是千金难买。花一晨以前从来没在司徒月身上闻到过这种味道，或者说一般人身上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熏香味。白玉堂所有的衣服，陈心和月牙都会用龙涎香熏。五爷虽然很挑剔，但是并不留意这些琐事。这种熏香其实是陆雪儿惯用，丫头们从映雪宫带出来的。白玉堂一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，所以他自己已经习惯了。很多江湖人对白玉堂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他冷冽，和这种特殊的冰雪味道多少也有些关系。因为味道很淡，一般人不会注意，也分辨不出来，可花一晨是行家，他闻着味儿之后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再看司徒月进门关门的背影，花一晨警觉了起来。 这人是假扮的，还是我多心啊？ 白玉堂进门，就见展昭抱着胳膊坐在桌子上，眼前不知何时跑来了一只胖乎乎的小三花猫，展护卫正跟他对视。白玉堂有些想笑， 展昭时常跟各种猫对视，无论哪儿跑来的猫都能跟他对上眼，对过之后，通常那只猫就会开始蹭他。果然，等白玉堂走到桌边，那只小簪花已经开始喵喵叫着蹭展昭的小腿了。展昭边伸手揉毛边抬头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将手里的东西给他看，展昭顺手接过来。 哦，原来是这种东西啊。 边说，展昭边拽出一段丝线来拉了拉。 好有韧性啊。 白玉堂点头，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。 难怪花依晨在门口蹲着，我还以为他要干嘛呢。 花依晨估计会守在这儿不走，于是下手是个问题，要怎么办？ 展昭看了看手里的银色丝卷，翘着下巴想了想，随后微微一笑。 嘿，我有法子。 说着，展昭凑到白玉堂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白玉堂无奈看展昭。 你哪儿来那么多歪招啊？ 哼哼，猫爷有的是招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